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18集，青衣再现。殷兰慈和陆雪儿回到院子里，就看到众人都在呢，还都穿着浴袍。最好玩的是包大人穿着一身黑浴袍，融入黑暗之中都快看不见了。为了确保众人忙碌的时候不会撞到他，庞太师给他肩头搭了一条白围巾，打远处看就好像围巾在半空中浮着。包夫人单手掩着嘴忍笑，看来忍得很辛苦。这段时间相处下来，众人发现包夫人不只是大家闺秀有才情，其实还相当顽皮，还挺爱笑的。特别是跟包大人有关的事情，她都会忍笑忍得很辛苦。众人在天灯的灯罩上写上祈福的话语或者心愿，点了灯放上天。展昭在天灯上画了一只老鼠，又画了只按着老鼠的猫，还画了好几盘自己喜欢的菜，又画了只猫，脑袋上写了个王，旁边注明小五。另外展昭还写上他外公、舅妈、魔宫众多魔头，还有天尊、陆天寒等等一大堆名字，最后发现写不下了，又抢了白玉堂的，两人合力把所有名字都写了，最后写上祈福众人身体健康、平安喜乐之类的吉祥话，心满意足的放上天。次日清晨，一夜好梦的众人早早醒了，各自办事。展昭、白玉堂、公孙、赵普、邹良、林业火还有叶星七人轻装上阵赶往应天府，这次是有事要办，所以主张速去速回。离开红鹰寨，快马加鞭赶路，到了应天府附近的时候，展昭、白玉堂和叶星一起去了城门的方向，而其余四人则是转向乡野方向去调查那善善茶庄。展昭等人先到了应天府衙门，拿着易贤的书信找到了一个捕快。那捕快叫王凯，是易贤的得力助手，40岁上下，长得很有英雄气概。展昭认识他，王凯也是名捕之一，善使一根短棍，人很豪爽。王凯将易贤的信读完，点了点头。 哦，善意人啊。 嗯。 几位是想要直接去他家调查呢，还是先暗访？ 先暗访比较好。 王凯找了个熟悉地形的衙役来询问，那衙役就住在离善意人的府邸不远的那条街上。 哦，这单员外啊，他很少出门的，这单家常年大门紧闭，偶尔会出来个人买东西。 有什么方法可以看到那位员外吗？ 这个嘛，单员外有时候会去药铺。 药铺？ 可不，所以我们周边的街坊啊，都觉得单员外家里啊，是不是有什么人生病了？而且那个人啊，应该还是个挺重要的人，不然也不会自己跑出来买药，您说是不是啊？ 展昭等人也不确定其中有什么玄机，不过倒是条线索。 你能不能查到他买的都是什么药啊？ 啊，其中有一家药铺里头啊，有我一侄子，估计啊能让他开张单子过来。 那有劳了。 不用，我这就去办。 衙役一溜烟就跑了，没等太久他回来了，拿着一张单子。 这么快？ 哎呦，我侄儿今天不当值，在家呢，我一问他，他就说不用回店里查账目，直接就写给我了。 衙役将纸递给展昭，展昭等人低头一看，就见那张纸上有8种草药的名字，而且稀奇古怪的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并非是常用的药材，看来有必要拿去给公孙看一下。 你侄儿记性很好，这都能记住。 我也纳闷啊，就问他了，他说单云万每次过去都是买这几种药，不变的，这么着都有1年多了。别说站柜台的是个人了，来只猪都知道他要买什么药。也就是因为这个，很多人啊都在他家里人生病，固定吃这几种药材。但是他们都去郎中看过， 郎中看半天也不知道这几种草药拼起来能弄个什么药。 展昭小心将方子收起来，准备一会儿去问公孙。 那我们去药房附近转转，实在碰不到就只好在他家附近的酒楼守株待兔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觉得也只能如此了，顺便想想有什么法子能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个人。三人连同王凯一起出了府衙，赶往善意人的宅邸附近。出乎众人预料，善意人并没有住在什么偏僻的地点，而是非常热闹繁华的地段，四周围商铺酒楼十分多，人来人往的。王凯远远一指前方不远处的一座大宅， 那就那家。 展昭端详了一下，发现那是一所旧宅，看着有些年头了，匾额上却并非是个善字，而是写着白府。展昭眨了眨眼，抱着胳膊小声问白玉堂， 土豪，你家产业？ 这天底下除了我之外还有人姓白的？ 王兄，你确定？ 我确定。这宅子以前是一户白姓人家的，后来举家搬走了，卖给了善意人。他搬进来之后啊，竟然连牌匾都没换。 会有这种人吗？ 我们最开始觉得呀，他是不是避难逃到这来的，怕仇家找上门或者有人追债，所以隐姓埋名。不过过了这么久倒是也没发生过什么，但是招牌呢就一直没换。 众人一直走到白府的大门口，大门紧锁，四周围也没有看守或者护院。展昭等人又到善意人常去的几间药铺转了转，想碰碰运气，但可惜运气不好。 哎，不如找个地方坐下吃饭吧，都晌午了。 于是众人就想去离白府最近的一家客栈吃饭，正往前走，叶星看到了一旁几个小摊卖玩具，就走了过去。他拿起一只白瓷的小白兔看了看。 买这个多少钱？ 买兔子干嘛？ 哦，和昨晚上陪我游花园的那个小胖娃很像，买回去拍他马屁。 叶星笑了笑，显然很喜欢小四子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果然小四子的魅力无法挡。叶星正掏银子，从小摊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有个人走了出来，那人就从叶星身边走过，走上了他们身后的大路，然后一直往前走。白玉堂和展昭就见叶星突然拿着银子僵住不动了，侧着脸望着路的正前方。 喂， 白玉堂拍了拍叶星，叶星回过神，突然跑了一步到了路中间，随后对众人示意看前边那个人。 那个人穿青衣服的那个，就他。 众人顺着叶星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前方不远处的确有个青衫瘦高的年轻人正在往前走，走得还挺急的，似乎是在赶路。从背影看感觉年纪不大，但是也不年轻了，的确是叶星所说的那样。然而这会儿不知道是不是环境的问题还是对方情绪的问题，并不能看出他是否有一种邪恶的感觉。 只有一个背影，你确定？ 一定是他。 王兄，这善意人吗？ 哎呀，不是不是，善意人啊没他高。 于是啊，众人决定暗中跟着他，看看此人是什么来头。 猫儿，和那个暗中盯着你的是一个人吗？ 不是，绝对不是。 说话间，就见那人径直走到了白府一旁的一扇侧门前面，轻轻地拍了拍门，没多久就有个老头打开门。展昭和白玉堂他们早就上了屋顶悄悄观望，就见那老头挺警惕的，往那人身后望了望，又往寺外望了望，确定没人，才看那个青衣人。 单老爷在吗？ 在。老爷不是让你最近别来吗？ 可能出了些变化。 那人说话声音不大， 不过展昭和白玉堂跟殷侯学过偷听之术，顺风飘的声音他俩都能听到。听到此处，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，什么变化？老头似乎犹豫了一下，不过还是开门让他进去了。等此人进去之后，那老头又四外看了看，才小心地关上了门。 那老头谁啊？ 山府的管家，他总是跟着善玉人，不过人也很低调。 怎么看啊？ 那老头功夫不弱，而且是不是有些过于警觉了？ 这么看来，这案子和这位善意人多多少少有些关系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